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我哋講過翻嚟之後，頭先我哋都喺傾緊。我哋搭地鐵翻嚟時候咧，我都望住啲即時新聞啊，見到咧今日都開始有啲政黨啦嚇，你知選舉年啦，出嚟做嘢啦喎。咁有幾個嘅本地嘅團體就去咗呢個時代廣場，因為嗰度咧下邊有幾個啊嘅 Lancome 嘅專櫃啦啊，就抗議。咁咧令到咧，我真係諗都冇諗到啦，我以為佢哋可能啊正常嚟講，你接信啦，或者 OK 有啲人嚟拉 banner， 或者我都係繼續營業啊。佢夠膽死今日咧，全線大部分嘅專櫃咧都今日係休息一日，員工係唔使上班。我真係諗下依件事，我諗我真係未試過見到公司抗議呢間嘅品牌，你淨係唔做生意喎？你知喺 Times Square 嗰邊有幾多自由行嘅人去啲專櫃買佢啲化妝品嘅喎？咁究竟 咁好 咧？即係諗究竟咩事咧？你今日拉閘唔做生意，咁聽日咁日日都有政黨嚟抗議嘅時候，咁你係咪成個禮拜唔使做？同埋你係醜到咧？即係我覺得縮到之後覺得， 唔係嗱，我覺得咁，你做得出你又唔怕認啦，啱唔啱啊？即係你做得出係啊，我而家係杯葛你，我覺得係決定同你割席，我係炒你友、，OK， 我做得出 商業決定嚟噶嘛， okay? 我同你合作， 我而家覺得咧，我大大聲同你班人講，喂，我係啊。我是覺得大陸市場遠比你這班香港呢頭啊 ，OK， 喂你哋係乜嘢啫？你哋喺我個生意裏邊咧 ，play 一個幾一個乜嘢嘅 percentage 先？我點解要睬你咧 ？OK， 係啊，我係要咁啊，你咬我啊，你咁樣好 ，OK。點解你做得出你又唔敢認咧？咁啊發生咩事咧？話説頭先你都講啦，居然咧喺呢個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出邊咧，咁啊因為咧今日咧就政黨啦嚇，要社民聯啊、人民力量啊、工黨啊、香港眾志啊，加埋十幾個團體咧， 哇！ 就走即係 少去喎，真係 1点落嘅時候咧，就操兵落去呢、這個即係銅鑼灣嗰個 時代廣場裏邊 Lancroft 嗰度。咁啊，佢入邊咧就有嗰個Lancome 嘅即係自己個 counter， 咁啊喺度咁啦，好啦，好好笑 ，OK。居然咧喺一個 Lancroft 裏邊嗰個專櫃咧、就刪咗，將呢個 Lancome 刪咗，都不特止喎。OK， 嗱刪咗之後咧，入邊咧係一個職員都冇。咁嗱，然之後咧就揾咗幾廿個啲咁樣嘅大隻佬 圍住， 就凍曬喺度。嗰幾廿個大隻佬就凍曬喺呢個前面咧，就如臨大敵咁喺度咧。唔知佢做咩啦？當然唔知佢搞乜鬼啦，好啦。咁咧。然之後咧，咁啊啲示威人士咧就大聲叫啦，就叫話大家即係叫同大家講，就大家唔好喺度自我審查啊、大家都要咧杯葛呢個 Lancome 啊，杯葛呢個L'Oreal 啊，杯葛呢個Sure Mirror 啊，就係佢即係呢個L'Oreal 下邊其中一個化妝品牌，日本品牌啦，你咁樣好啦，好頭先你咁講，咁你今日休息一日，聽日點？ 係咯， 好啦，係咪即係聽日就？啲人翻翻工，咁有人遞信嘅時候，佢哋就話：，你今日唔算啊！如果我琴日冇嚟過咧，今日就唔收噶啦！呢咁係咪就係咁咧？嗱，因為第一件事咧，會覺得咧，即係完全真係不知所謂嘅， 都匪夷所思，都好嚴重。因為我真係覺得你貼咗張紙 ，Lancome 門市喺6月8日休息一日，因此引起任何不便，僅而致歉，即係貼咗喺佢哋門口度啦。我真係諗下。我真的未見過咁嘅高手咯，可以咁做，即係我好想認識究竟去決定嘅人，我真係好想識佢咯。我真係諗唔到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坐住腦翻工，同埋喂你係受俾錢喎，你同公關講，喂公關你幫我拆掂佢，好啊，咁你咪唔做生意咯。哇大佬，咁你收人錢，你同講你直情唔做生意，咁就叫做拆解公關炸彈啊！呢個又係另一個水，即係個心水炸彈嚟嘅喎。 其實可唔可以，不如我哋兩份開間公司咧？嗱，逢係有啲咩災難咧，我哋就同人講三盤。 即係我成日我諗緊， 然之後就拖幾件， 即係咪真係而家 出去凍喺度？ 即係我會覺得你既然係相信係有公司管理層都有公關係俾 advice 嘅，但係原來最終結果唔係拆解，而結果就係話。我用個棉胎冚住自己的頭，我睇你唔到喎。 其實唔使棉胎嘅，將個頭咧塞落個屎坑度。 係啦， 塞落屎坑度。 呢個咧幾高招喎， 閉氣兩秒，咁咪唔死得嘅。 咁就 塞入去，咁跟住等嗰啲人走咗，或者咧覺得你好臭喎。 咁你就走開走咗咯，咁你咪冇嗰件事咯。你真係只會覺得啦，喺一個何韻詩事件上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根本咧去到今日香港咧已經即係唔大家會覺得悲哀啦，因為第一佢唔係唯一的事件，這件事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沒錯， 不是全部、okay? 你內地呢經常呢去威脅本地，即是本地那些演藝界的人、okay? 很簡單的，你逢是那些呢企圖出來講民主、啊、企圖出來講即是這個 要有、我們自己有自由、啊、 杜汶澤、啊、跟著黃秋生、啊、這類的比較敢言 的人、啊、一講出來呢就立刻說要全面封殺，其實就是就是你很簡單的整到大家找不到食，很簡單的，即是 我第一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可能我自己都是一個 身受其害的人、原因就是 我們是完全知道，即等於你告訴我我們做出版的、居然你封殺了我、啊、不讓我賣書，沒了我們的渠道、然後你的態度就很簡單，就是陰乾、因為你們當你沒了渠道的時候，你自然出賣不到，賣不到不會出不到，就你的作者更加就大家雞飛狗走啦、好了，即是說如果你還要可以出到你自己的書，你就唯有收聲、其實道理是完全一樣的，做法是完全一樣， 取之而在娛樂圈藝人或者在出版文化界，因為剛才我提到講過有幾位，即何韻詩之外還有黃耀明、謝安琪、杜汶澤、黃子華、黃宗耀、Even 唱歌的 Rubber Band 都被內地封殺，雖然現在就不知道是娛樂圈究竟會被黑名單有沒有 blacklist 了，但其實這些很多以前他們合作的國際品牌或者一些導演都不敢再找這班人去拍戲或者唱歌，但是不是不賺人民幣會不會死呢？ 不是，是應該調翻轉，是咪話如果你咁樣嘅做法，就大家就要去死咗佢嘅咧 ？OK， 係咪就係話你今次依件事之後，依班人真係全部要去冚旗嘅啦，係冇得撈嘅啦。咁、你就覺得咧呢件事就即係大家會收聲，唔會再講嘅。即係共產黨成日都用呢啲咁樣嘅手法咧，佢哋以為啊，我用呢啲咁樣嘅咧嚇，我嗱，我而家用隻手指尾都捽到你唔敢膽出聲啊！你啊啊呢、這個。 封了你的財路、你不可以在內地唱歌了， 你不單止是內地財路，現在連香港 香港都不敢問， 是不是即是現在連 coffee shop 沒得你行、都沒得你做、寫什麼書、唱什麼歌都沒得你玩、okay? 其實這樣是不是就是等於件事消失了呢、是不是這樣就等於大眾會即是、就是這樣去臣服於你現在用一套這樣的高壓式管治呢、我告訴你，就算你殺了一個何韻詩，殺多十個何韻詩 So what? 你明白嗎、仍然這件事大家心底裡都是會更加反抗你的，而你這樣的用這些鐵碗式的方式去按住大家不准人出聲、去按住因為有人去曾經批評過你，你連一句這樣的說話即包容不到，一個胸襟你都沒有、你告訴我，你叫大家怎樣去信服一個國家，你叫大家怎樣去認同自己還是這個民族的人，人人的心裡面都是覺得是 OK， 我不夠膽出聲、OK? 我不出聲是因為只有一樣東西、我未有機會走，我只要一有機會走，我看不我真的沒鞋玩劇了，是不是嗱嗱還不散水、即我看回昨天的新聞、他在說他說、過去的一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數呢急 劇增、 劇增、okay? 移民台灣的人急增、okay? 你我想問一下大陸政府，其實你從來沒有考慮過為什麼你認為的、你的國民為什麼大家取用這樣的態度，大家都要雞飛狗走，大家都怕你、okay? 好了，你當然會說嘿，這些這樣的刁民，這些這樣的即是不明事理的，即忍我不到就自己好走了，即 自我埋單散水那些 OK fine。 我想訪問一下你們的國家領導人呢，為什麼你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好、老婆好、親戚好、老爸老母好，能夠散到水走了的都走了的呢、即是為什麼呢？那難道他們留在中國就真的人質了嗎？就真的他們覺得不可以留在自己的國家嗎？是這麼辛苦嗎你的國家？即是 你明白嗎？你在這些所有的事例上面，他們沒有辦法去解釋得到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不斷就做一些這樣的小動作，只不過是一個、我可以說是二線或者三線的藝人，你都容不下，只不過是一個這麼小型的聚會你都容不下，那你告訴我，你怎可能告訴別人你就是一個第二大經濟體呢？喂，你就第二大經濟體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你去過中國未？ 有自由咯，佢覺得 你去過中國未？佢真係問人哋你去過中國未？即係我覺得簡直拍爛手掌啊！即係曾幾何時，當我知道呢個Trudeau呢個杜魯多，我唔知佢而家點樣譯啊佢個名字，因為我 都跟翻爸爸杜魯多 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小杜魯多啦嚇，佢開始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我未見到佢做過任何嘢嘅時候，我只係覺得，點解此人咧有點兒油頭粉面哦？係 咯，又後生又靚仔又型喎，幾個個領袖當中嚟講，咁佢係特別突出嘅。 嗱，佢即係佢有佢嘅一種魅力啦。OK， 係咪有型靚仔咧？咁我又唔係咁覺嘅。 我覺得 我一啲都唔覺嘅，即係我只係覺得佢有少少油頭粉面 feel 啦。 OK， anyway， OK， 即係。突然之間他爆出來 去反擊皇帝，就是說呢，喂，任何記者都會這樣問問題的，有什麼問題啊？即 是問問題都是記者的天職，不是說他有沒有權力，而記者就應該問一些他覺得是尖鋭的問題，是記者應該是賦予的嘛，而我加拿大一向都很尊重這個 freedom of speech 的嘛，言論自由的嘛。 這個 freedom of speech 呢，其實呢就即是在我即是喂，你和我都是那 裡，是啊，沒錯， 大家成長都是覺得喂，我有權講的喎， 因為大家完全覺得與生俱來，直情唔使問嚇。咁我哋梗係有權力去發問問題啦。加上我過一個加拿大嘅地方，一個嘅公開國際舞台，一個加拿大嘅記者去問一個即係國家一個嘅即係官員嚟到問問題，我覺得等於開 press con 有咩問題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完全覺得嚇問問題要賦予噶。 同埋我想問你國家嘅人權同你國家個經濟。點解可以變成一個等號中間嘅？即係錢有錢就可以冇人權。即係你淨係睇到依啲所有嘅嘢咧，你就會知道咧，完全嗰種荒謬絕倫啊，就係即係令人譁然。咁啊講翻啦，你話睇翻香港過去依一段日子，居然而家出現一啲咁樣嘅例子。OK， 居然出現喺我哋而家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只不過係喺大家心目中雞毛蒜皮。我就算是話，應該咁講，就算連何韻詩嗰個本來嚇，即係被取消嗰個活動，究竟喺邊度我都唔知道。即係如果你話啊，如果大到好似黎明演唱會咁喺呢個 喺個摩天輪下邊咁一個公眾地方咧，好大啦， 即係大家都知道哇，咁咁大型，你唔知道你懵嘅咩咁啊？咁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邊大家都唔知道。 是咪一間好細嘅 cafe？ 我真係冇 detail。 細嘅 coffee shop， 一間細嘅 coffee shop， 只不過係一個咁小型嘅事，都可以搞到牽連大波。你就睇得到咧，即係今日呢班人咧嗰種，即係失去理性、失去常性，完全已經不能夠再用一個正常人嘅處理方法咧去回應，而係你會諗，如果我哋嘅社會已經係變成咁，我哋點樣生活落去？即係如何生活落去？好似今日朝頭早，我同呢個聽眾傾電話嘅時候啦，即係佢越洋打嚟嘅時候，我都即係佢話俾我聽，佢話我真係好辛苦啊！因為雖然我係喺嗰邊同我無關，但係當我見到呢啲咁嘅事，嗰種咁嘅荒謬法， 佢都心裏邊可能有難過啫，覺得即 係佢調翻轉，佢同我講，佢話其實我係鄧阿何韻詩辛苦，我只會諗咧就係、是、哇大佬，我做咗啲乜嘢啊？我殺人放火咩而家？我只不過是在佔中的時候，我覺得看不過眼，我是要去發聲。其實你不要將我變成一個藝人來看，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是一個普通香港人，都一個正常人，你都會說喂，有沒有搞錯啊？就算點不對你都不應該啊，沒有任何預警之下就掟出去彈開槍的嘛。其實大家反感，大家湧出來是因為他真的掟出去彈和開槍的嘛。你記得的話失驚無神那面旗啊，是兩面用的嘛，如果再不離開 就會開槍， 我就開槍嘛。然後最好笑就是旗的另一邊呢，就是、大家呢不要再向警察推進，如果不然我們就 掟 掟出去彈嘛。一支旗舉出嚟係用兩邊，已經係大家已經係譁然㗎啦，就係、是、喂咁究竟我企喺旗嘅依一邊同我企喺旗嘅另外一邊，大家見到個嘢，你係製造混亂㗎喎、即係從一個人群控制嘅情況之下，你連自己做緊乜嘢你都唔知喎，即係你話俾我聽，警方係完全亂曬大龍，只不過一個正常到不正常的普通香港人在這些情況之下湧出來，只不過他是一個大家熟悉他的面孔的公眾人物，但其實他跟一個普通香港人沒有分別、只不過我認得你的樣子不是那麼多，只不過這個人在這件事上發聲， 在这件事上面他唱了一首歌，就是 所以我真的心裡由衷，即對何韻詩真的很 respect 的，因為他真的站得很硬，他很堅持，覺得即他一點都沒有後悔，在即佔中時候他所說的或者以前上面，真的我覺得有多少個藝人或者一個香港市民能夠由始至終很堅持自己的看法而沒有後退呢？何韻詩真的一個我心裡由衷很欣賞的人。 好了，去到這個位置了、當你說我心裡很由衷，我是即我是讚賞他的時候呢、其實咧，坊間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咧，有啲朋友咧，就喺呢件事上邊咧，雖然咧佢哋係對即係 Lancome 呢個做法咧好唔滿意，但與此同時咧，佢哋咧又有另外一個聲音批評嘅、就係因為咧依間化妝品公司咧，我依個 group 啦嚇，依個咁嘅集團旗下咧，佢哋依啲化妝品咧就全部咧都係攞動物去做個測試， 知道聽講 好啦， 係啊。 咁頭先我所講嘅所謂聲音咧，就係嗰啲人就係話你。居然走去跟他唱歌，走去、明知道这个这样的集团拿动物去做、产品测试、你都走去跟他唱歌，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就不撑你了、这个我呢就觉得呢事情分开两边看、第一，当一个歌手你去唱一首歌的时候，其实你只要问一问他会不会即时就会想，哇你后面、其实、喂，其實 L'Oreal 你賺了我的錢，有沒有拿去賣軍火啊？喂，其實你拿了我的東西，其實你有沒有 什麼勾當，非法勾當、啊、 我覺得在一個這麼小型的項目裡面，未必真的會人人都去想想這件事、就算是一個普通人，剛才我都再說，只是一個普通的歌手，又怎會在這些場合上去考慮到，喂，你的化妝品究竟是不是石油副產品啊？喂，你那些其實呢有沒有染色的、喂，你那些其實呢 有用了多少化學品啊？有多少東西呢 是真材實料啊？還有還有、原來你是拿其他的動物生命呢去、測試產品、那是非常不道德、究竟是不是去到這樣呢？我就覺得有少少上綱上線的、是 又過了火少少， 無疑在道德上你絕對拿到個高地、但是你說會不會在這件事上面這個人又會這麼突然其來，個腦咁清晰去諗到咁多呢啲嘢咧，我就俾翻一個我唔知道中文係咩 ，benefit of doubt， 疑點歸於被告， 唔係被告嘅，我俾翻一個空間佢，我覺得佢係可以去，即係我咁講，我係覺得佢呢件事咧係可以講得通嘅、而我唔覺得咧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哋要去分開咗個路線，就係、我咧係撐你今次 Lancome 呢件事，我覺得佢哋係對你唔公平嘅 ，OK？、但係與此同時，我又批評你，因為咧佢咧就攞動物測試，而你咧明知道佢做呢啲咁嘅嘢，你仲就係幫佢唱歌，咁、我又覺得。 辛苦 不需要去到這樣這，因為我們現在要去看這件事呢，不是只是說、究竟其實他是不是虐待動物，究竟其實他、這一間公司如何不理智、去賺大佬錢，所以呢就不顧一切做了這些愚蠢的事、OK fine， 但是真正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對這件事今天應該怎麼看，最單是我自己個人、絕對不是單一何韻詩事件、而是一個大家如果再不亮警號，再不看這件事，是喂大佬，我們着曬火了，直情燒着了，即仍然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單一事件，下個星期又有另外一單更荒謬的啦、OK， 即因為何韻詩事件大家都不得閒去罵陳恆斌，這個人的名字即我又不知道為什麼他爸媽對不起都要執你了、OK？ 因為叫做恆的呢、OK？ 恆其實是陳恆斌是好了，但即其實他被人放了他一馬，即其實他執了一支好籤、今次就沒有 人去插他，但是 你自己會想想、整個社會那種這樣的、爛法呢是急劇地爛、身為立法會議員居然呢是、完全厚顏無恥，拿9萬元就走去100元住這個公立醫院， 即係個老婆，跟住咧仲要係衰到係點咧？仲要喺度講就係、是，我想問咧，我哋兩公婆， 嗯 ，OK， 咁啊唔係你幫我找，但係我而家打橫攤咗喺度啦 ，OK， 咁啊你嚇、嗯、你呢個男人，咁啊唔係你幫我找單，咁揾邊個找單啦？揾屋企只狗去找單啊？揾阿李去找啊？咁啊咁你梗係揾你最近屋企人啦 ，OK， 居然夠膽講大話就係、是。我不知道他私家房100元啊，即係你會想 ，Holy shit！ 呢班人真係咧，你可唔可以講個稍微完美少少，講出嚟個大話就係、是，雖然我都會罵你，但我都覺得，唉，算了佢都即係可能係咧，你咁樣，佢、居然係夠膽話我唔知道老婆嗰張醫院單幾多錢。 嗯， 我覺得呢個係最普通最普通嘅常識，就係、是、要住私家房。 完全冇常識㗎啦， 小姐， 即係完全好匪夷所思咯。 你住私家房100元，喂大佬嗰張牀位啊， 佢今次係第二胎喎，佢唔係第一次喎，佢依係第二個小朋友， 係、 哦、啊，第二胎嚟，第二個嚟㗎啦，依、這個佢唔係親手爸爸爸嚟㗎。 根本由頭到尾其實就只係得一個字，大家只要知道一個字就得㗎啦，嗰、那個字係 cheap 字，即係廉價 ，OK， 一個即係咧係貪人小便宜、 嗯、 就。即係著數就攞盡呢啲咁嘅貼精， 嗯、 只係得依個咁嘅字嘅啫。咁啊，但佢又唔做乜嘢？ 貼精，我覺得依個字可能而家用喺好多嘅事上邊都真係都好啱。 佢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貼精啫嘛。其實講完㗎啦，你使乜喺度搬咩龍門？就係、是、喂我老婆依個證又乜，我老婆又乜。第一，你老婆證乜鬼嘢證啊？周圍走，可以喺屯門係嘛？喺、屯門走出嚟。那個鬼的地方，廣華醫院、是吧、我不知道那裡是 但是也都剛剛被無線，因為也都即網民真的很厲害，原來他兩星期生之前跟無線做過關於債卡病毒，因為他太太那時候是懷孕，無線找了陳恆斌和他太太就講回一件事，那時候他老婆行得走得，即完全因為陳恆斌說嘛、他老婆即在騷之前呢就要常常卧床，因為他的胎盤的位置就不是那麼好，所以要卧床，但是这条片就刚刚在正正他生小朋友之前两个拍拍，那些人说咦你太太走得走得不像你，好像 还可以接受访问、 接受访问，跟住就很伸手很自然不像你，那么说 你老婆是上卧床，那究竟哪个是你老婆呢？即大家就想想究竟你说的老婆是不是现在见到那个老婆呢？即越解越忙，越即是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 抑或是100元就令到你老婆變咗身咧， 係咯，啊去咗整形，可能變咗樣唔同咗，所以即係 應該，因為係因為見到100元就即係突然之間咧可以去衍生更多唔同嘅病例出嚟，可以咧就要去分呢個私家房。 嗯， 我覺得依個基本上完全唔需要再去同佢講，我覺得話你去 ICAC 就啱曬噶啦，唔需要講啊，你依一個根本就係公職人員行為不當。你利用自己的職權去拿這件事，然後其實跟這個689是一樣的，不關我事，在醫院安排的、okay? 跟這個那個譚 耀宗他的師傅、 一模一樣 成全嘛，成全就成全下去咯，成全師傅一件事 不關我事的，不關我事，人家給我的、okay? 人家給個屎坑你揼個頭下去，你會不會把頭下去、你會不會喂人家開了個槍叫你在這裡跳出去，你會不會跳出去、即是你看得到呢，這些人呢永遠都是諉過於人，永遠做完之後又不夠膽認，這些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你自己看到一些這麼普通常識的東西，這麼普通常識，但是那些人仍然是照犯的、其實只有一樣咯，根本呢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因為這個大話蓋不住了，就再弄多幾個大話出來蓋，但蓋越蓋就越露底，越蓋就越壞、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即覺得你說何韻詩事件會不會是這一個禮拜大家呢是炒得最興的題目啦、下一個禮拜還會不會是何韻詩，我覺得不會了、 有其他新衣選出來、 大家讀過一鋪 了，我又在想現在你剛才說到說現在國際上已經有些即是聲援行動、或者大家網上杯葛，你覺得這件事會不會蔓延到真的去到其他歐美國家呢？ 其實這件事就很明顯的，就不是會不會，因為事實上已經會了，因為法國那邊的網民呢已經因為 Lancome 即是 I mean L'Oreal Group 啦、這樣做呢就已經呢就在個網上面呢就聯署呢是要這個 L'Oreal Group 呢就道歉的、即是它已經出現了。那、你只會是問一件事，去演變到今件事即是這樣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本這間公司其實完全不需要公關的，其實我覺得應該撿了 你覺得如果嗱，就然後諗下，咁係咪會唔會應該出嚟即係誠意道歉或者抱歉？你覺得會唔會如果即係道歉，係咪就可以拆解到呢個災難？定係為而家做乜嘢都挽救唔到咧？嗱，我哋成日講公關災難啦，拆解完之後，我哋諗下，咦，我哋有冇計仔俾佢？原來話齋，如果真係好真誠地向翻呢件事去翻，或者向翻何律師小姐道歉， 我覺得咧， 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挽回翻少少咧？ 以我哋認識嘅呢啲咁嘅大公司策略咧，佢哋啲咁嘅垃圾伎倆得幾件嘅啫，就點咧？就揾幾件友出嚟，就孭咗佢，跟住就炒鬼埋佢，咁然之後，咁、 okay. 啊真係 sorry 咯。嗱、一定係有人拍板嘅呢件事，嗱、 okay. 一定係有幾件。即係傻甲案嘅走出嚟，就係即係湧出嚟去講咗呢件事，話、就咁啦 ，OK， 一定係有嘅、好啦，咁咧就推呢幾條友出嚟做替死鬼，即係做咗擋殺金魚。即係老細有難，佢即刻出嚟反套。 OK， 咁啊冇啦，咁啊反得套，咁啊玩完啦，輕咗。我覺得件事如果你真係要去收科嘅咧、到最後以佢哋一啲咁樣咁有智慧嘅公司咧、到頭來。我自己覺得嚇，我覺得佢唔會跪低嘅。 Okay, 我感覺佢唔會跪低， 即係唔會去誠心地去 sorry 或者對呢件事抱歉。 嗱，因為單純你單純睇佢今日香港公司，即係香港所有百貨公司，佢哋嗰啲專櫃、居然做啲咁樣嘅行為、居然話刪咗佢就唔接信啦。咁、就先你咁講，喂，聽日 咁高張咁厲害嘅方法， 我大家咁驚嘅航空母艦手法，喂，大家好驚啦，係咪俾你炸暈咗啦？居然佢哋可以用啲咁高招噶啦！咁你認為點解佢聽日會醒咧？嗱，蠢咧係冇底線嘅，同埋蠢人咧，曾若成講嘅，蠢人咧係會繼續做蠢事嘅、，OK， 繼續做落去，即係沒完沒了咁繼續做，做到死為止。 即係做到真係接埋，因為其實個品牌嚟講，我覺得就算做幾多件好事或者做任何可能啊，我哋不如做其他啲 charity， 希望能夠彌補。我覺得依個嘅百年啦，我估佢應該個品牌成個品牌都一個好長歷史。真係一鋪，我覺得真係講一鋪清袋。我諗唔到 有未必嘅喎，你又唔可以咁講嘅喎。因為喺大陸人心目中，可能從此就喂加碼去買，加碼去買咧，就因為哇！你睇下我哋幾有影響力，你諗下，因為我哋喺個網上面嘈幾嘈啊！ 我哋要 唔單止係我哋嘈， 一世要用。 而家我哋可以發動媒體去做嘢啊！諗下幾厲害？你諗下，你依個咁樣嘅《環球時報》啊，而家係跟住我行啊！ 哇！咁即係依個， 所以嗱，你 個鋪嚟嘅喎，而家係 冇錯。其實你應該調翻轉，係逆轉啦。即係咧，嗱，依班香港撐咧就冇資格再去消費嘅。睇你班嘢咁啊，窮鬼樣。 撤出香港啊！就係做大陸生意。 係啦，嗱，大家就以後咧就用依個龐氏冷箱，就用依、這個俄羅納英。OK， 咁咧就唔好再用依啲咁樣嘅大型 法蘭西品牌冇啦， 品牌啦， 我哋冇用法蘭西啦。 嗱，佢未必會接嘅喎。嗱，因為咧。大陸呢咧就會用啦，嗱啲咁嘅大陸村民咧會反而會覺得，哇！我哋居然咧可以令到一個咁知名國際品牌，哇！去配合我喎、哇！你如果調翻轉，嗱你係大姑啊 okay. ，OK， 你如果你係阿姑，你發現，哇！我原來我哋係咁有力量噶、哇！你仲唔膨脹得好勁抽？ 即係更加勇大，更加依個品牌喺國內嚟講，即係 我支持你， 哗啦啦， 梗係啦，我買 ，OK， 同埋仲有喎、本來唔知咩叫做佢叫咩名啊？中文名叫咩啊？ 蘭蔻 係啦， 國內嘅用語蘭蔻，蘭蔻 係啦，嗱呢個咁樣嘅蘭蔻係咪？依啲咁嘅爛貨 ，OK， 依個咁嘅爛貨蘭蔻啦，好啦，本來其實我係村民嚟嘅，即係其實我哋 唔知依個蘭蔻依個品牌， 我完全唔知嘅， 紅起來喎。 是啦，喂，因为这件事我发现，哇，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法国品牌、好啦，由我完全是一个村姑去到现在我认识了、而我还要认识之后我还可以去买、就算我今天没有能力我都死了隔离那个就是我不理你 啊你出去啊买多几件假东西也好是不是整多几件毒食品出来也好啦总之你找些钱回来之后给我、我就去买烂货回来查啦、因为你想想哇我几有哇我今日升一級啊！你知唔知我變咗個法蘭西阿婆啊？明白 法蘭西婆哇！咁即係依個品牌即係蘭蔻咧，即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喎。用依、這個即係、你以為我使其實用更加高招，因為我時常眼喺依個幾億嘅人口嘅中國大陸。 喂，我係第二大經濟體喎， 係啊，犀利㗎！ 你憑乜嘢去話我冇能力啊？ 喂，唔通我靠你班咁樣個香港婆咩？ 即係絕地喎，即係絕地翻身喎，真係冇睇小佢公關。 我航空母艦喎， 唔係三板中炮艇，係三板中航空母艦。嗱咁啦，我哋都時間差唔多啦。咁其實我相信咧，下個禮拜可能話齋呢件事有其他發展，但我亦都相信咧嚟緊咧有啲更加爆嘅公關災難，相信等緊我哋發掘 嘅。每一個禮拜見到我咧，我逢啊，我每逢星期四咧都同佢一係就食飯，一係就佢，因為我哋每禮拜四咧依度咧就會非常之熱鬧嘅。差唔多所有主持人都要 嚟曬呢度， 咁啊嚟呢度咧就一個大就業會咁樣，一定嘅啦。OK， 因為大家咧要翻嚟誒錄節目嘅錄節目，要翻嚟就做 research 嘅做 research。總之係好齊人嘅，星期逢星期四。但係一見到我咧，就不斷就同我講，就係話你好啦，你次次都唔使揾題目嘅，你次次都行埋位就可以喺度爆啦咁啦。你好啦，我啊其實拗爆頭我都未知要講咩啊咁啦。咁我望住佢咧，跟住佢咁我就話。點解咧？佢就話：你睇下今日香港完全都混帳嘅，日日都會出現啲咁嘅嘢嘅。嗱，依一樣嘢我之前都有啲唔係好同意，但係後來我越嚟越覺得咁啊真係喎，係去到我哋唔夠時間講，去到我哋冇辦法有足夠嘅時間咧去講唔同嘅題目，即係好似我哋今日講，只不過依個鐘頭能夠講依個爛貨。陳恆斌是完全冇得好講的 ，OK， 亦唔好再講而家話詹培忠話我要去選立法會，因為我要去舉報依個 UGL 5000万，唔好再講依個中央政策組居然出咗話即係做咗依一份特首嘅調查，失驚無神，唔知點解中策組嗰啲嘢咧會咁容易咧，又會係咁樣俾依個香港01嗱，又係香港01獨家。獨家散出嚟， 即係零一嘅出現就正正先，我就即係 echo 翻我哋之前做節目講零一嘅出現，你估真係咁簡單咩？ 冇錯啦。咁同埋咧，仲有咧， 越近選舉就越見到佢嘅功能喺邊度啦。 同埋咧，你留心一下咧，香港零一好有趣嘅事咧，就佢咧永遠出親嚟嘅嗰啲嘢咧，都係一啲即係官方嘅故仔啦，獨家嘅官方故仔啦。而咧有趣嘅地方咧，佢哋唔係批評。中國大陸嘅喎，佢永遠都係以香港嘅官員作為 佢哋嘅目標啊， 冇錯。包括呢、這個巴拿馬事件啦，即係巴拿個 Panama Paper 嘅事啦。包括之前佢又喺度數各個官員如何這般嘅不濟啦。咁你就會諗，咦？即係話呢份報紙會唔會其實就係、是？環球時報的香港版，即係你諗 另一條梯隊， B 隊， B 隊，所以講咧，其實咧，你話齋公關災難咧，即係每一分鐘都嫌去短，因為其實我咁相信，可能到下個禮拜呢件事其他發展都可能更加混帳事會發生。 唔好話下個禮拜啦， 可能下一秒都已經會有一個更加混帳事。 十點鐘，可能十二點鐘咧，失驚無神咧，有啲唔知乜嘢嘅機構咧就發啲午夜聲明出嚟咧，咁你又會睇到哇！即係又大家叫大家蛙言啊！有冇搞錯啊？點解第一咧？而家好中意咁係咪？午夜出這個傳媒稿啊，新聞稿啊嘛。 所以即係關公好忙，半夜又要出動，凌晨出動，所以佢成日都唔夠瞓啊！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將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近年香港嘅公關災難可謂經常出現。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这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也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呢？ 逢星期三晚9点到10点，我邝元舒，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